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从整治地方的角度来看，襄州刺史这样做无可厚非，因为一座城池的粮食是有限的，放了流民进来就得负责安顿他们，而这些人实际上本该属于别地治下的百姓，如此就等于给襄州平添了压力，届时襄州的粮食不够吃，当地百姓反而会被连累。如今齐地高伟忙着寻欢作乐，根本就没什么心思治理朝政，朝廷拨下的粮食还未到达地方，就已经在层层盘剥中消耗殆尽。襄州刺史即便是将这些流民都接收进城，也不会因此得到朝廷的嘉奖。襄州离玄都山已经很近，只要再往西南行上数日，便能到达位于沔州旁边的玄都山。越是临近玄都山，燕无师的心情似乎就越不错，他甚至放慢步伐等沈乔跟上，一边还饶有兴致给他指点当地风物人文。若是不知两人关系的，乍看说不定以为他们是多年老友，结伴同行。 襄州战国属楚地，因而楚风甚浓，也算富庶之地。可惜高伟无心经营，高家几代人的心血怕是要败落在他手里了。 燕无师对齐地显然没有半点尊重之意，张口就直呼其名。沈乔眯起眼，模模糊糊瞧见城外聚集了不少人，其中老少妇孺占了大部分，得亏是现在天气还不算热，否则只怕大片瘟疫都要因此而起了。 民生多艰。 其实这样的场景在其他各国同样也有，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，各方争权夺利，早有无数鲜血性命填了进去，这样的饥荒每年都有，尤其在边境上，各国为了推卸责任转移压力，都巴不得将流民往别国推，等丰年时又时常发动战争吞并邻国城池，内部兵变频繁，动辄政权更迭，没有几年便换一个国号，自然不会有什么人将心思放在治国上，北齐不过是变本加厉罢了。 但我听说燕宗主在北周另有高官厚禄，甚为周地倚重，想必在你心中定是认为北周更有可能一统天下。 当皇帝的不管明君昏君历来都半斤八两，区别只在于有些能克制自己的欲望，有些却无法克制或不想克制。宇文邕虽然嗜战好杀，但他尽佛尽道，也不喜儒家，不向任何一方靠拢，所以他的选择余地就很小。我想要一统三宗也需要他的帮助。宇文家入中原多年，祖上虽为鲜卑人，却早已汉化，周朝制度均与汉制无异，若论当皇帝未必就比南方的陈朝差。 这么多天以来，沈乔一路听闻，对天下势力也已经有了大致了解。那晚在出云寺出手阻拦燕无师的雪亭禅师，原先也是支持北周的，但他支持的是北周前摄政宇文护，而非当今皇帝宇文邕。雪亭禅师出自天台宗，与天台宗现任宗主法医是师兄弟，但天台宗本宗的立场却是倾向南陈的。此事涉及天台宗内部恩怨，说起来又是一段长话。宇文邕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之后，为了消除宇文护留下来的影响，自然不可能继续重用佛门，所以如今在北周的雪亭一脉其实处于有点尴尬的位置，虽然不至于完全丧失地位，但宇文邕一日在位，雪亭禅师就一日无法恢复往日尊荣。对宇文邕而言，儒释道三家各有各的诉求，一旦跟他们扯上关系，自己的施政难免也会带上其中一家的色彩，这是他这种自主意识很强的皇帝所不乐意见到的。 相比之下，幻月宗虽然也有自己的目的，但他们明显比其他各家更适合合作，也不会要求宇文邕去推广某一家的学说，左右他的想法。二人边走边说，朝城门的方向走去。寻常百姓或商旅进城，为防流民骚扰，常常需要结伴同行，最好还要有男丁护卫，因为流民恶极了，也可能变成盗匪。当他们发现乞讨不管用时，肯定就会强抢。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，长相美貌的妇孺沦落到流民手中，不但贞操不保，最后可能还会被下锅煮成肉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燕无师和沈乔二人就成了颇为奇特且引人注目的组合。一个双手空空，什么也没带，一个拄着根竹杖，一副大病初愈的虚弱模样，怎么看都不像寻常旅人。路边有流民不时向他们流露出乞求的神色，燕无师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角色，流民也不敢上前讨要，只能转而向看上去温弱好说话的沈乔乞求。其中有一对夫妇拖着三四个孩子走在路上，瘦骨嶙峋，形如傀儡僵尸，看不出半点人样，连神情都是麻木的。那几个孩子中最大的不过六七岁，最小的才两三岁，走路蹒跚踉跄，父母也没有力气抱着他，他便抓着母亲的衣角跟在后面摇摇晃晃地走。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，最后应该是最小的这个孩子先被送去跟别人家的孩子交换，给父母增加口粮，又或者他直接就被父母煮来吃掉。生逢乱世，人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，为了生存，骨肉亲情也可以放在一边。这对夫妇见沈乔路过，直接就跪了下来，向他乞讨食物。 这位贵人，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，行行好。 求求您了，孩子已经很多天没吃过东西了。 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， 求求您了，给我们点吃的吧。 我这里还有份煎饼，你们拿去吧。 谢谢贵人，谢谢贵人。 饼，给我饼。 孩子很担心啊。 丈夫直接从最小的孩子手中一把夺过煎饼，张嘴就咬了一大口。见妻儿都眼巴巴望着自己，迟疑半天才依依不舍掰下一小块给妻子。妻子拿了那一小块饼，自己没有吃，却又小心翼翼珍而重之掰成几份分给几个孩子。煎饼不大，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，边上流民看得眼热，都虎视眈眈盯着沈乔。 贵人，孩子们饿了好几天了，还请贵人多赐一块饼，也好让他们挨到进城啊。 我也不是富裕人，身上仅带了两块，给你们一块，我自己也要留一块的。 那丈夫听说沈乔身上还有食物，表情当即就变了，又见沈乔双目无神，还要依凭竹杖支撑，不由心生歹念，朝沈乔扑过去。谁知还没碰到人家的衣袖，身体就已经朝反方向飞了出去，又重重落在地上，惨叫出声。再看沈乔，却依旧是病弱不堪的样子，完全看不出他刚刚才将人打飞出去。沈乔显然没想到自己一时的善念会引来这样的结果，再看男人的妻儿都已经吓得抱作一团。其他蠢蠢欲动的流民看见这一幕，自然都不敢再妄动了。男人费力爬起来，没有求饶，却反过来骂道： 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，你这种人最是假仁假义，不就是想靠施舍来换我们磕头道谢吗？为什么救人不救到底？明明还有一个饼，为什么不拿出来啊？不想拿，干脆就不要拿，让我们尝到甜头又吃不饱，你这样跟杀人又有何意？ 沈乔叹了一声，摇摇头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便走。燕无师始终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，负手而立，既没插手也不离开，像是在等他，脸上却带了似笑非笑的表情。 有方才录的那一手，就是知道他身上有食物，其他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。待他走近，燕无师才道：“ 斗米恩，淡米仇。”这句话你有没有听过？ 是我鲁莽了，受苦的人很多，凭我一己之力不可能救得完。 人家父亲都不顾孩子死活了，你却反倒帮人家顾着孩子。沈掌教果然有大爱之心啊。只可惜人性欲壑难填，他们无法理解你的好意。若今日你不能自保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沦为肉羹了。 若今日我不能自保，也就不会选择走这条路。宁可绕远一点，也会避开有流民的地方。人性趋利避害，我并非圣人，也不例外。只是看见有人受苦，心中不忍罢了。 沈乔择善固执，燕无师却相信人性本恶，两人从根源上就说不到一块儿去。燕无师固然可以在武力上置沈乔于死地，但哪怕是他扼住沈乔的脖子，也没法改变沈乔的想法。多了这段小插曲，两人之间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氛围也荡然无存。 郎君， 一道弱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沈乔回过头，却只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，瘦小低矮，应该是个孩子。那孩子跑到他跟前跪下，认认真真给他磕了三个响头。 多谢郎君方才给我们赐饼，阿爹对您无礼，我只能给您磕头了，还请您大人大量，不要跟他计较。 哎，快起来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 多谢郎君。 听说过几日就是佛诞，襄州城百姓重佛，届时会开设施舍粥汤，也会适当放一些流民入城，你们还是有一线生机的。 多谢郎君告知，敢问郎君高姓大名，以后有机会小人一定报答您，给您立长生牌位。 这些就不必了，你好生照顾你的母亲和弟妹。 您放心吧，其实方才阿娘分给我的那块饼我没有吃，都偷偷塞给妹妹了。 难得你如此懂事，来，你拿回去吃，不要再让你父亲发现了。 我不能要，这饼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 你若再推脱，让旁人看见了又要生事，快收下。 多谢郎君，还请郎君告知姓名。 我叫沈乔。 沈乔？沈乔，沈乔，沈乔，沈乔，沈乔。 那孩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，边走边把沈乔二字咀嚼了好几遍，不知道是不是将乔字理解为另外哪个意思了。沈乔也没有特意纠正。 时辰不早了，早点入城。 你不说点什么？ 有人就喜欢做些蠢事，说了也说不听，那本座何必白费唇舌。 沈乔摸摸鼻子笑着没说话。这世间固然有许多恶意，可他不愿因为这些恶意就否认了善念人心的存在，便是为了这一丝善意，他也觉得这张煎饼给得很值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